着我们留恋人世间，你在身边就是缘，缘分写在三生石上面，爱有万分之一天，宁愿我就葬在这一天。圈圈圆圆圈圈，天天年年天天的我，深深看你的脸，生气的温柔，埋怨的温柔的脸。不懂爱恨情愁煎熬的我们，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，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，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。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，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，离愁能有多痛，痛有多浓，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，心碎了才懂。 很多人越来越喜欢怀旧了，也会感叹说好像记忆越来越不好了，很多人和事都不记得了。其实有一些小动作是可以提高我们的记忆力的，和你一起来分享一下。比如说闭着眼睛吃饭，多咀嚼，经常用手指分辨硬币、麻将还有象棋，大声的朗读，坚持吃早餐，学习一项新的运动，每天快走20分钟，还有写下100个喜欢的东西，多做手指操，听不同类型的歌曲，用左手端茶杯，到陌生的地方散步，对自己说我能行，还有记住每一次成功的感觉。这些小动作都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记忆力，不妨试一下。 气象沉入深海，凝视你竟然没一句对白，怕一眨眼一切都不存在，眼

失去自己，想念的刺钉住我的位置，因为你总会提醒，尽管我的到世界有些幸福不是我的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忆的炎夏，我终于没选择的分岔，最后又有谁到达？ 今天看到一句话，觉得非常的温暖，说认识你这么久的时间，发现最想对你说的话，其实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已经说了，很高兴能够认识你。简明扼要的说，就是有你真好。你遇到了这样一个人了吗？ 最能让我想起你，多希望你在这里。哦哦哦，你总是愿意把你的手心借给。总是依赖着你，你是我的方向感、哦、我可以确定你会带着我朝对的方向前进。 没有任何缺少，因为我拥有你，哦，在我心里。 我们以前觉得能聊得来是交朋友的最低要求，但是现在开始慢慢发现，哪怕是朋友，能聊得来的也越来越少了。能陪你走一段的人很少很少，能陪你走完一生的更是寥寥无几吧。 Thank you.

我是孙燕姿，现在是晚上11点，放一首轻音乐，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。